愿恩惠怜悯平安是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一开始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那么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就是为了给我们开门。是的，接下来我们的经文说，有人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反而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窄门是什么呢？窄门就是耶稣自己，并且耶稣去耶路撒冷就是为了给我们开这天国的门。在我们的经文之后几节，三十三节，耶稣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稣去耶路撒冷就是为了丧命，为了舍他的命赎我们的罪。他这样做也就是给我们开天国的门。耶稣自己曾经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希伯来书也说这样，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里就是指父上帝那里的地方。好，经文继续说，我们能够这样做是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或者这门就是他耶稣的身体。耶稣在耶路撒冷就把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献上，他的身体就是我们进到上帝那里的门。所以很清楚，耶稣是那窄门。那么我们如何进窄门呢？当然就是借着信心。信心就是那个上帝给我们与耶稣的连接，你受洗的时候就进去了。圣经说借着洗礼我们就是与耶稣连接了，我们当时就是进了窄门。上个礼拜小朋友们还有我们几个大人看了那部电影埃及王子 Prince of Egypt、就是指摩西、埃及王子。那在那部电影最后的部分，以色列人就通过红海，通过红海的水进到往应许之地的路。我们照样是通过洗礼的水进到应许之地的路，就是天堂的路。上帝借着我们的洗礼使我们进入窄门，耶稣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到天堂里面。感谢主，在那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个窄门就已经关上了。但是现在呢，那门还开着。我们等一下要谈那还开着的门对我们已经进去的人来说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先谈那还开着的将来要关闭的门对还在外面的人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耶稣主要是在跟还没有进去的人讲话。耶稣在这里主要在给他们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现在门还开着，但是将来这门会关上了，到时候你再也没有机会进去。唯一的办法现在进去就是借着耶稣，相信耶稣是你唯一的救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很多犹太人认为光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们一定会进去。他们也看不起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但是只有信耶稣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没有区别，只有信耶稣的人才会进去。我们现在再听一次耶稣讲的话，从第二十四节开始。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上帝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上帝的国里面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还在外面的人，他们现在还有机会，还不是太晚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相信耶稣是你唯一的救主。上个礼拜耶稣在我们那天的经文里面强调，有些人会拒绝他，因为这样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会有纷争，有些人信耶稣，有些人拒绝他，不信他。但是我们上个礼拜也强调，耶稣主要来的原因就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你们都知道，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上帝的旨意不是要家人分裂，上帝的旨意是全家人信耶稣得救。但是对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家人来说，他们的时间有限，有一天那门会关闭，再也不开。因此我们要努力，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尽量想办法用爱心跟他们分享耶稣的福音。好，那是耶稣对还不信他的人所要说的。只有一个门，那门就是耶稣自己，将来那门会关上，但是现在还开着，因此赶快信耶稣进去得救。那么对我们已经进去的人，已经信耶稣的人来说，耶稣对我们所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开始谈一点，我们要为还不信耶稣的人祷告，也跟他们分享福音。但是另外呢，耶稣说那门还开着，还没有关上了，因此你们要努力谨慎。什么意思？那门关上之后，我们就非常安全，永远好安全，什么都不怕。但是现在还是有那个事实，那门还没有关上了，因此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谨慎。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还在这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我们邪恶的老我和他的罪一直缠累着我们，我们也还是有撒旦一直引诱我们，我们也还是有那败坏的世界一直骚扰着我们。那么这一切主要要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要给我们从我们已经进去的窄门耶稣拉回来，拉出去，好可怕。因此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谨慎。如何做呢？最重要做的就是我一直跟弟兄姐妹们强调，随时与上帝的道有连接。这是因为当我们开始走歪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上帝的道会刺激我们，使我们醒悟过来，就是使我们悔改承认我们的罪。这就是律法主要的工作。当然上帝的道另外也就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坚强，给我们力量抵抗我们的老我、撒旦和世界。你越远离上帝的道，你就越容易走出那窄门，离开耶稣 自己灭亡，我们要努力。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耶稣说，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耶稣这句讲了很多次，在福音书经文里面，马丁路德说这是给最厉害的圣人，最厉害的圣人，让他们害怕。耶稣借着这句就是叫我们谨慎，我们已经进了窄门耶稣，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骄傲，认为我们很伟大，比别人好，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看不起外面的人。我们也不可以松懈。使徒保罗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箴言讲得非常简洁，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是箴言十六章。因为我们还是有那老我，也还是有撒旦和世界，我们绝对不可以骄傲，不可松懈，也不可懒散。但是虽然我们常常还是骄傲、松懈、懒散，我们重新了解、承认这些罪之后，上帝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他纪念他给我们的应许，提醒我们，我们进窄门，我们保存在窄门里面，都是因为他的大能和他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虔诚。并且上帝应许我们，他一定会保守我们在基督里面。耶稣自己当他说我就是门的时候，他也说我又赐给他们或你们永生，你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你们夺去。这是创造主上帝的应许，就像他在他的大能和怜悯里把你进了窄门耶稣，他一定也会保守你在耶稣里面，在那门里面，一直等到那天那门终于关上了，你永远很安全在天堂与耶稣同在。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